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在教会年是预苦期的第一主日，在预苦期我们纪念耶稣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苦难，像这个棋子所表示的。我们也思想我们自己的罪，因为是我们的罪使耶稣要受苦难。预苦期的颜色是紫色，因为紫色是代表了忧伤、懊悔和悔改。那么今天在我们今天的三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我们的罪，也看到耶稣因为我们罪的缘故需要受苦难。我们的旧约经文就记载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罪，我们的书信经文解释说亚当夏娃的那个罪也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记载了耶稣第一次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所受的苦难。在这段福音书经文里，撒旦试探耶稣，但耶稣克服了撒旦的试探。我们现在就慢慢地看我们今天这三段经文，也试着把这些经文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在我们的旧约经文里面，撒旦试探了亚当和夏娃，撒旦说什么来试探他们呢？我们现在再次地看这段经文，从创世纪第三章，撒旦试探的高潮就是在第四五节，他在那里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那别的中文圣经的翻译说，你们会像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撒旦说，你们如果吃这果子，你们就会像上帝一样吧。夏娃和亚当就想要像上帝一样，所以他们就吃了那果子，但是这样他们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们就犯了罪堕落了。当撒旦试探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失败了。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书信从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亚当夏娃的罪就影响了整个世界，包括他们所有的后裔，也就是包括你我所有的人。就像亚当夏娃犯罪，我们现在自己也是一样的犯罪。撒旦的试探也经常来到我们自己的心。撒旦试探亚当夏娃说，你们想要和上帝一样，对不对？同样的，撒旦也来试探我们说，你们想要和上帝一样，对不对？你们要上帝的知识，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威，对不对？你们就想要当上帝，对不对？你们想要自己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可行的，你这样就不必听那原来的那位上帝怎么说。撒旦的试探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形式，你自己应该知道撒旦是用什么样的形式，用什么话来试探你自己。那么当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跟着他的试探，这是因为我们很多方面不满足，不满足我们自己的情况。那么上帝当然要我们每一个人进步，也要社会进步，但是我们人的知识有限，我们人的能力有限，我们人的权威有限。当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超过我们人的限制的时候，想要超过我们人当上帝那样的时候，这就是说当我们想要自己当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不对，我们就和亚当夏娃一样犯罪。撒旦试探了亚当夏娃说，你们是不是要像上帝一样？他也试探我们说，你们是不是想要上帝一样？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呢，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十一节，在那里撒旦也类似地试探了耶稣。在这段经文里，撒旦说，耶稣啊，你刚才受洗的时候，上帝从天上说你是他的儿子，真的吗？ 你若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的话，请证明给我看吧，请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肚子不是很饿吗？耶稣啊，你若是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的话，请你从这个圣殿的殿顶上跳下去，因为圣经说天使会保护你啊。耶稣啊，你好像不是上帝的儿子，你都不能证明给我看，所以呢，你如果就跪下来拜我的话，我就会把一切世界各国和各国的荣华给你，这样你就可以有上帝的权威和荣耀。那么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他真的是上帝，他根本不需要像上帝一样，他就是上帝。但是当耶稣离开了天堂，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就自愿地成为人，在这世界上的时候，他也自愿地经常不用他神性的能力，他也自愿地受人所受的苦难，也包括受撒旦的试探。因为耶稣是上帝，所以当然他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也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没问题。但是耶稣来是为了受我们所受的苦难，也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来主要不是为了彰显他神性的荣耀，为了拯救我们。耶稣虽然是上帝，但是他不能像上帝，他需要像有罪的人，他需要像我们罪人一样。耶稣如果不像有罪的人，他如果不像我们人一样，他就不能代替我们人，他就不会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当撒旦试探耶稣要像上帝的样子的时候，撒旦就在试探耶稣离开他拯救我们的道路上。撒旦不要耶稣拯救我们，因为如果耶稣拯救我们的话，他就是在逆转撒旦在伊甸园所做的一切事。但是耶稣要拯救我们，因此他不听从撒旦的试探，耶稣克服了撒旦的试探。亚当夏娃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们就失败了。我们自己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失败了。但是耶稣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并没有失败，他克服了撒旦的试探，他也继续当人，像人一样受苦难，也受撒旦的试探，他也担当我们人的罪，一直到十字架上的位置。我之前说，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告诉我们，亚当的罪也是我们自己的罪。但是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也告诉我们说，耶稣的义行和顺从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义行就是我们自己的义行和顺从。因此我们可以说，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因为耶稣打败撒旦，我们也跟他一同打败撒旦。耶稣的胜利也是我们自己的胜利，耶稣的义就是我们自己的义。在我们的洗礼里面，我们就是与耶稣连接在一起的，现在耶稣完美的生活也算是我们自己的。结论是，因为耶稣愿意像我们人一样受苦难，所以我们人有一天会像耶稣一样享受天堂的荣耀。但是我们还是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里面，我们还没有到天堂，我们还在世界上，也每天还受撒旦的试探，犯各种罪，包括想要跟上帝一样的罪，也包括我们上个礼拜所谈的讲别人的坏话这个罪。我们怎么样可以克服这些试探呢？我们现在仔细一点看耶稣自己在我们的福音书经文里面，他如何克服了撒旦的试探。我们首先要记得，耶稣受试探之前，前一件事情就是他领受洗礼。 当他受洗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耶稣圣灵与耶稣同在。那么我们所有受洗的人，我们也可以非常确定知道我们也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因此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这圣灵会帮助我们面对那个试探。那他如何帮助我们呢？他就是用上帝的道来帮助我们的。耶稣也就是这样做，他给我们一个好例子。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每次受试探的时候，总共有三次的试探，他就用上帝在圣经里面的话来所说的话来反对撒旦。你如果仔细看的话，耶稣每次开始回答撒旦的时候，他就说经上记着说，耶稣用圣经来帮助他，帮助他胜过撒旦。圣经上帝的道也会帮助你，圣灵会用圣经来帮助你面对撒旦的试探。那么是圣经哪些话会帮助我们呢？当然圣经的律法会帮助我们，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事。耶稣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就是这样用圣经，用上帝的律法。但是对我们罪人，不是耶稣，对我们罪人来说，最重要的反而是圣经福音的话。为什么福音乃是最重要的呢？是这样，当我们记住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做的事的时候，当我们记住上帝多么的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要听撒旦的话，我们就不会想要违背上帝的旨意。当我们从神的话里面记住上帝已经白白赐给我们所有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罪蒙赦免和永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还需要像上帝一样，因为我们已经满足了，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一切的。上帝的话就是对我们这么重要的，他的话会告诉我们我们该做和不该做的事。但是因为我们罪人常常做不到，所以我们更需要的是上帝赦免我们，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接纳我们的话。这个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我们并给我们力量面对撒旦的试探。所以你今天就是来听这个上帝的话，特别是他的福音。所以你今天来学习他的话，所以你每天自己在家里面也看圣经。我们每天还是会受到撒旦的试探，但是上帝的话会帮助我们，他的话会保守我们，一直到我们像上帝一样享受天堂的荣耀。到了那天，我们就与耶稣一同完全打败撒旦，我们再也不受他任何撒旦任何的搅扰和试探。感谢主上帝的恩典，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